新的一天更有精神。早上吃一些温暖的早餐，有助于尚未完全醒来的身体恢复元气哦。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。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儿子结婚找伴酒席老难了， 哎呀，老姐们儿，我上次参加的外甥女婚礼、宴会、婚宴、包场聚会、婚纱摄影、婚庆策划、酒店住宿全有了，场地老大了，服务老好了，省时省力，最主要还省钱。 北京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，懂咱老百姓，皇室婚礼，亲民消费。 哪儿啊？就在大兴区西红门北兴路御花园二里站，下车即到，电话400-078-0808。 959资讯快报。 天宝集团邀请您一起收听最新资讯。12月27日，财政部等四部门宣布，自2018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，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。12月26日，涿州市长陈宇深入基层一线，来到东城方镇，向基层党员干部面对面宣讲党的19大精神。他强调，广大基层党员干部要锐意进取，埋头苦干，为实现党的19大确定的目标任务而努力奋斗。12月26日，涿州市长陈宇来到市交通运输局，就全市交通运输工作进行专题调研，并强调交通工作任务繁重，要认真总结2017年工作，科学谋划2018年工作，为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。12月27日，涿州市召开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推进会议。会议指出，各单位以建章立制、标本兼治，以强化责任推动落实，将扶贫工作落到实处。明城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，今天阴，白天最高气温0摄氏度，夜间最低气温-6摄氏度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其他节目。 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，对接雄安，支持雄安，服务雄安，借势雄安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， 不，我想听故事， 把我唱给你听。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想着高的梦，我知道。 像我耍的，追不到的梦想我根本不就得了，为自己的脸上鲜艳上色，先把爱涂上喜欢的颜色，下一个吧，功成名就不是目的，让自己快乐快乐这才叫做意义，童年的纸飞机现在终于飞回我手里，生活太难快 各位好，这里是好歌有故事，我是周琳。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歌啊，是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突然想到，自从上了大学以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，也没有和爷爷一起捕鱼，没有和奶奶一起包饺子。不过在这首《稻香》的歌声里，我突然会想起了那时候的生活，单纯而美好。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黄小琥的《重来》。 你爱他多过他爱你的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你是否爱过他有种真命天子般的人？你还记得吗？相爱以后终于分手，分手以后又想重来，如果能重来，诚实的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理由分开。如果能重来，回忆当作尘埃，伤害就能无瑕疵的爱，但是重来却不能保证爱的成功或失败，要重来多少次后才会明白。 去对待，彼此都没疑猜，就没有 以前听到黄小琥的这首《重来》，满脑子都是重新来过，但是最近突然明白了，所谓的重来啊，其实指的是如果还有下一次的机会碰见心中所爱，一定要不忘初心，认真对待。下一首是来自曹格的《爷爷》。 脚下车窗在熟悉的路上，哼着你爱的那首歌，初藤一时几腔怀念茶香，全家福的旧相框，你牵我走弯弯的小巷，风吹过落叶的地方，你说孩子勇敢地去闯，去看世界的模样，世界充满了伪装，牛奶糖不再是靠山，说故事捉迷藏爱的失望，犯错却没人原谅，你牵我走去闯，去看世界的模样，我又踏上弯弯的小巷，今天陪我的是月光，我终于懂世界的重量， 好音乐九五九，我总在好音乐九五九，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。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，爱你。 澎湃畅通，雪佛兰12月23号圣诞实惠乐翻天，进店即送平安礼包，参加互动送1000元装饰大礼包，所有的客户可额外享有售后免工时活动，还有活动期间直降30000元超低特价车等你来抢。地址：澎湃汽车城。

寄托伟大，写了诗不敢递给他。 欢迎回来，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浩霖的《儿时》。原来啊，所有的童年都是一样的，每一句歌词每一个字对照着毫无偏差。玻璃珠、铁盒、英雄卡，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，庆幸自己有了一个美好的童年。下一首是来自王菲的《致青春》。 他洗过的发像心中火焰，短暂的狂欢以为一生眠，漫长的告别是青春盛宴。我冬夜的手像滚烫的誓言，你闪烁的眼像脆弱的信念，贪恋的岁月被无尽召唤，骄纵的星星已烟消散，风了，泪了，痛了，人间喜剧，笑了，叫了，走了，青春离弃。辛苦为谁甜？这年华青涩逝去，却别有冬天。良辰美景奈何天？为谁辛苦为谁甜？这年华青涩逝去。 说实话啊，不太喜欢《致青春》这部电影，总觉得会有一些刻意的制造悲伤。但是这首歌呢，经过王菲的演绎，我感觉还是很不错的，淡淡的这个诉说，有一种致敬青春的意思吧。下一首是来自痛仰乐队的《公路之歌》。 车轮滚动着年华，我再也不愿沉醉，不能入睡，要继续还是要去面对梦想。

带我去龙溪滑雪泡温泉吧。 年度最强音震撼来袭，2017年12月31日至2018年1月1日，盛通家居广场总店晒图享好礼，活动现场晒图即可领取特普利壁纸三卷，连单送好礼，活动当天家电大礼送送送不停，岁末抄底灵力出击，低价爆品限量抢购，幸运刮大奖，赢4999免单大奖，岁末大放送就在盛通家居广场，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，89369998。 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， 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这一首是来自魏如萱的《香格里拉》。那第一次听这首歌呢，是歌手田馥甄的翻唱，然后就顺着去找原唱，发现了娃娃，然后又找到了《花痴的那女孩》这部电影，最后又发现电影的独白部分有我的女神陈绮贞， 其实啊，喜欢的东西就是这样连接在一起的，这个世界真的是巧合而又美妙。下一首是来自逃跑计划的再见再见。 最近汽车声打破宁静，听得见却看不清，突然安静，路灯下我的身影是最短的距离。最近 其实啊，我对逃跑计划的歌了解的并不多，但是这一首啊，显然是在《还珠格格》主题曲《当》之后又一首打动我的歌曲，所以在这里想与大家一起分享。下一首是来自许美静的《荡漾》。 你就清醒过来，偏偏我痴心难改，心荡漾，

三重礼遇，让冬天更温暖。广汽传祺长深点服务月活动正式开启，参与抽奖赢取免费机油，到店更享免费检测，免费添加玻璃水、防冻液，更多优惠请致电89368777。 这里好冷啊！ 已为你打开空调。 北汽绅宝全新 D50，幸福就是我说你懂。指导价6.79万至9.69万，详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810-8100。北汽绅宝。 把握 BX5 德国劲锐轻奢 SUV， 荣膺德国红点大奖，更有 2.0T 澎湃动力及 4MAX 智能全时四驱系统，让您驾驭质感。详情请致电北京庞大宝沃 4S 店010-6736-5661。德国宝沃源自1919。 好音乐959， 需要你在我身旁。 我想要听歌， 不，我想听故事。 把我唱给 你听，这里好歌有故事。 不让 现在听到的是来自齐秦的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。不得不说啊，齐秦的嗓子真的是镶着金边的。当年的这首歌曲呢，曾经让多少的失恋的人在失眠的夜里枕着它入睡，即使多年以后再听到这个熟悉的旋律也是笑中带泪的。最后要送上一首来自莫文蔚的《如果没有你》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我是周琳，接下来会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现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，眼睛干干的，有想哭的心情，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。嘿，我真的好想你，太多的情绪没适当的表情，最想说的话我该从何说起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没有过去，我不会有伤心，但是又如果还是要爱你。如果没有你，我在哪里又有什么可惜，反正一切来不及，反正没有了自己。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